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，今天夜间雾或轻雾转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转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度。明天白天多云转晴，偏北风4级转2-3级，最高气温8度。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8度。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。 日月星辰更迭，难以释怀的是爱爱思念。每天22:00，今夜思雨时，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，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。 FM 107.3 AM 1026，北京市城市广播。 晚上好，还未进入梦乡的你，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浩洋。又到周末了，经过一周的忙碌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，静静地听我给你讲故事呢？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，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。有这样的一句古诗词，落花有意随流水，流水无情恋落花。这句诗词出自续传登录温州龙翔竹庵释归禅师，本意原是佛家禅林用语，在现今的生活中多比喻一方有意一方无情这样的情况。于是在今天的节目中，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感情中的一厢情愿。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，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，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能够听到您的观点。其实啊，深陷情感中的朋友，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，明明我这么喜欢你，对你这么好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回头看看我？难道喜欢我一下真的这么难吗？是啊，很难。感情里最可怕的是一厢情愿，也许感动了自己，在别人眼里却是他人的负担。我们常常能看到有人这样诉说自己的经历，男孩喜欢了女孩很久，用或明或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意，比如时刻关注女孩的喜好，看到她偶尔透露自己想要什么就悄悄记下来，然后等到节日来临就买下来送给对方。而挑选节日的原因也很简单，就是找个理由，一个除了我很喜欢你，所以想找一切机会和你说上几句话之外的理由。而又好像越是如此付出，男孩越是觉得自己爱得真诚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发现自己喜欢的女孩挽着别人的手臂走在街上，才明白原来所谓的喜欢 也不过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。并非只是追求的过程如此，甚至在一起很久之后也是同样。比如有次我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，一个女孩说，她总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我爱她爱了这么多年，换来的不是忠诚，而是和自己在一起连个看电影的时间都没有，分开之后却分分钟和别人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这似乎真应了那句话，我们在爱情里付出，感动的只有自己。可真的是这样吗？是否所有的感情看起来再美好，却终究不能如自己所愿？是一个人的独角戏，是只绕着自身旋转的风，看起来再热烈，但无法抵达任何地方。是的，我们都有这样的一种假定，只要时间够久，就可以解决所有当时看起来是奢望的事儿。比如一份遥不可及的成绩单，一个梦寐以求的体重，或者一款需要积攒很久才能买到的，对自己来说最有意义感的事物。后来这些奢望真的在我们翘首以盼的日子里走进了现实，于是我们就认为连爱情也是如此，只要我们足够用心和努力，就可以得到一个我们喜欢的人，哪怕心里明明知道的和那个人之间原本就有一段无可跨越的距离。可爱情毕竟和事物不同的，它并不是只要一个人埋头行走就能抵达的终点，而是走到某个地方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行的中间点。假如有人提前走到了，的的确确是离爱情近了些，可也就仅此而已了。能做的只有等待，等待着另一个人和自己会合。爱情既不是一场谁先开口就会输的游戏，也不是回报率很低的投资，恰恰相反，它能给你的是任外面世界多变幻也无法夺走的快乐，并且随着时光历久弥新。而我们之所以痛苦，是无论时间过去了有多久，我们站在那里都不会等来一个不爱自己的人。好的爱情是相互遇见，而不是一个人的一厢情愿。 眷恋着城市的每种味道，关上了门，收上行李，轻的像长出了翅膀。我回到了一个人的单纯，不再为谁捣乱我的平衡。发现自己不再逃避和你拥抱过的转角，摇晃的车载着我穿越那太多余的过往。候鸟明白那里会有温暖，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夜思雨时，我是主持人浩洋。今天在节目中跟大家交流的话题是，你怎么看感情中的一厢情愿？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，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，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能够在节目中听到您的观点。下面的时间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由网友冰凌写的故事。曾经认识一个女生，她省吃俭用，甚至找朋友借钱，也要为她男朋友买价值几百块的生日礼物。 不知内情的人或许以为他很幸福。没错，从表面来看，这对小情侣感情非常深厚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，男生经常和女生吵架，女生一次次伤心欲绝地喊着分手，可是第二天依然会去找他。有一次他跑来向我诉苦，我才知道他的男朋友除了他以外，在外面还有三五个别的女朋友。我很诧异地问他，既然你都知道他的女朋友那么多，为什么还要和他在一起？女生的回答让人很无语，她说因为舍不得。还有一次她又来向我诉苦，说他们又吵架了，而且男生还狠狠地打了她一顿。我有点难以置信，那个男生长得帅帅的，看起来性格也很温和，怎么会是那么残暴的人呢？直到女生掀开衣服，我看到了全身密密麻麻的伤痕，青一块紫一块，恰似旧伤未愈又添新伤的感觉。她承认已经被暴打了无数次，然而他依然不愿离开。最后两人说好了要结婚，女生在家乖乖地等着男生娶她，结果却等到了他与别的女人结婚的消息。为了爱，有的人撞得头破血流，愿意牺牲一切，哪怕对方不爱他，他也甘愿付出所有。他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每个人其实都是感性与理性并存，然而大多数人在爱情面前往往都迷失了自我。有一种人，他不爱你也不会拒绝你，两情相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，若对方人品好，会为你着想，不愿浪费彼此的感情和时间，他会拒绝你。不过还有一种人，他虽然不爱你，却依然要享受被爱的滋味，因为对于他而言，他并不吃亏。所谓的爱，只是你一厢情愿的游戏，所以请别太当真。人们常说，愿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句祝福也仅限于相爱的两个人之间，而非一厢情愿。单恋是忧伤的，也是痛苦的，只因对方不是命中注定的那个人。爱上了错的人，就算你再努力，哪怕拼上性命，对方也未必会感动。也别怪他狠心，因为他对你本就无心。对于不爱你的那个人，争取过，付出过，就该学会收手，否则付出越多， 你越不甘心放弃。到最后，就算你身心疲惫，伤痕累累，他对于你也同样无动于衷。一厢情愿的爱，于对方而言是一种负累，对自己来说是一种伤害。爱错了人，就不要再坚持。在爱里付出更多的这个人，面对你爱的他，总会卑微，总会小心翼翼，巴不得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他。可正是你这种不求回报的爱，让对方觉得沉重，因为他不爱你，所以连被关心都成了一种负担。在这场爱里，你难过的痛哭流涕，我对他这么好，为什么他不能回头看我一眼？不能，因为他不爱你。喜欢一个人是一个人的事情，但对一个人关心和付出是两个人的事情。感动自己是一个人的事情，可想要感动一个人是两个人的事情。一厢情愿是一个人的事情，而两情相悦才是两个人的事情。所以请别让自己的爱成为那个人的负担，甚至折磨，那样对爱的人很残忍，对自己更残忍。

听我给你讲故事呢。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，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。你怎么看感情中的一厢情愿？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“今夜思雨时”。关注之后，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，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在节目中听到您的声音。时间浅问了年华，离别无声的岁月，多少雨后的季节穿越了流年，带走了最后的落幕，沉淀于花香的纷飞，直溪的千年，仿佛吹起了路边的落叶，一场秋尽的洗礼，一段寒冬早已落幕的晚秋，是给时间岁月最好的结局。珍惜的流年，如同走过点滴的开始，一步一步走过相遇而又最初的年华，最初的那次相识。我始终以最真诚的礼仪保存这份来之不易的珍惜。流年终是时间的追随者，没有黑白之分，也没有言情定论，终是跟着流年随遇而安。擦肩而过，有些人，有些情，说好要一起走到终点，可是有些人终会选择在半路下车。也许半路的风景很迷人，一些人才会选择在此站停留。擦肩总是能相遇到很多人，而有些人终究会选择离开。有些情，有些人，总是不能强求。有些诉不完的情，时间终会给你一个答案，只是这个答案我们都知道，不过再也没有勇气说出口。为一段幸福不断追随，安静似乎是流浪者最好的彼岸，坚持更是幸福的必修课。总有那么一段路，为一次幸福不断流浪，总有那么一段执着，却始终只为你。总有些人是刚好路过青春，有些人则刚好遇见青春散场。最后，后来的人带着遗憾，背着那段无言，埋葬于岁月，不断流浪。所有的时间都会在流年最深处选择深深的沉淀，似乎与世隔绝一般，没有任何声音，没有任何痕迹，似乎从来不曾出现过，似乎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，关于时间的沉淀。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对待，有的人选择把时间送给他人，而有的人则把时间留给自己。人生不必太多的时间，只要把对的人放在对的时间里，此生便足以美好。而此刻的你，是否还会想起曾经那个追你的他？那个曾经的他，并不多言的性格，那个曾经的他， 性格也许有些内向，但一路自始至终都陪伴着你，未曾离去。终于有一天，他拿起勇气，把表白的话语偷偷地写在纸条上，然后给你。你接过纸条，目光在上面停留了几秒，然后微微一笑，从此就再也没有了后来。似乎美好的爱情总会出现在我们最不懂爱的年代，一份真诚，一份执着，真的可以相守很久很久。最后一面，流年是如此苍白无力，城市的夜晚却是万火通明，所有的流浪者此刻都已深睡入梦，似乎只有你这个漂泊者独自站在黑夜的海滩，静静地听过一波又一波的海浪向你靠近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像你一样这样无助的执着，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执着你还能坚持多久。 爱就是在离开以后才重要，爱就是失落后才想要，爱就是有一点点欲言警告，爱就是会被打扰，爱就是在受伤以后想逃，逃了以后还是想要，常常莫名会被忽略掉。你知不知道你对我是很重要，你知不知道失去你日子好煎熬，我为你虔诚，为你潦倒，为你无可救药，无奈你怎么可以在我面前说爱他？爱总是在受伤以后想逃，逃了以后还是想。知道我为了你改变了多少，你不再疼惜，不再怜悯，也没有关系，压抑你怎么可以在我面前抱紧他？你知不知道你对我是很重要，你知不知道失去你日子好煎熬，我为你虔诚，为你潦倒，为你无可救药，无奈你怎么可以在我面前说爱他。 很重要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改变了多少？你不再疼惜，不再怜悯，也没有关系。压抑你怎么可以在我面前放心疼？失去你，日子好煎熬。我为你牵肠，为你潦倒，为你撕裂风暴。以为你怎么可以在我面前说爱上，说爱上。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主持人浩洋。今天在节目中跟大家交流的话题是，你怎么看感情中的一厢情愿？大家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节目，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，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听到您的声音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位叫做易水客的网友分享的文章。痴男遇上怨女，这本是天造地设的缘分，但怨女怨的不是痴男，所以痴男纵使再有心，也还是力不从心。有时候错过只因相遇的不是时候，而最可悲的是在错误的时候遇到了错误的人，而他本身也不是正确的那一个。既然都错，注定全错。念念不忘的一定会是那个很爱的人吧。如果不爱，为什么要记住呢？为什么不忘记呢？很多时候因为爱所以记忆，这并不需要什么高明的理由。在不相信神话的时代，我遇见了梦寐以求的诗。我一直在想，现在这么倒霉，一定是什么时候把运气都给花光了吧。如果人真有前世，我的前世也一定不会是运气好的人，因为我把这全部的运气集中在今生今世的那一刻，遇到他的那一刻，爱上他的那一刻。有人说，一千个人里总会有那么一个两个你喜欢的，于是我遇到了他。我必然是花费了三生三世的运气才能遇见他，才能认识他，才能和他在同一所学校，才能每当想起他的时候心里不由自主的欢愉。人有时候很简单，只因为在他的不远处就能看到思念的女生。渐渐的喜欢他也已经一年了，但相思 也觉得漫长而美妙。酸的、苦的、辣的、甜的，多姿多彩，口味从未有过的丰富。如果说人生是上天闲暇之余写成的一篇小说，也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伏笔。我能认识他，花去太多运气，才中了人生里从未有过的大奖。而曾经懵懂的感情，竟然就是这意料之外却情理之中的铺垫。他说，真羡慕你，你喜欢的人总会回你的信息，可是我喜欢的人不会再理我了。他说这话的时候一定很悲伤，我听这话的时候真的很心痛。许多莫名其妙的话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哀痛，就是看谁说出口，又是对着谁说的。那句话是他说出口的，对我说的，我有什么理由拒绝他的这种自恋与自伤呢？毕竟我是喜欢他的人，而不是他喜欢的人。再复杂的关系这时候也显得单纯，喜欢与不喜欢冥冥之中早已有了定论。人有时候就会这样天真，其实心里很明白，却要装作糊涂。或许真的糊涂，或许糊涂的糊涂，但不论我变成什么样的人，都不会是我喜欢的他能喜欢的人。因为不爱，所以都错。喜欢这种事，不是一厢情愿的故事。喜欢是两个人心灵的契合。于是我痛恨着自己，憎恶着自己。我不愿放过的是自己，我一味欺骗的也是自己。但爱恨交织，渐渐地显得愚蠢。欺骗也罢，憎恶也罢，又还有什么用呢？无论我得到多少，失去多少，在我遇见他的时候，他的心早已在另一个人的世界里。尽管那人爱或不爱，接受或不接受，我不是对的人，那个人也未必就正确。但即使两个错误的答案，也还是有个高低。何况答案还不止两个，总有一个会贴近正确的选项。时间在督促这一切。印象中的他，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描述呢？我一定要好好想想，喝口水冷静一下，打开窗，吹吹风，冰冷的北风会赶走困意。困倦的时候是不能考虑这样的问题的，若是说出的话恰恰叫他不满意，一定又是要说我没用的。很多次被他好像嫌弃似的毒舌刺得不堪，有时也会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奴性。可是她是女王，哎，我不该听命自己的女王陛下吗？思来想去，已经很辛苦很努力在遣词造句，竟然终归还是无言以对。印象中的她究竟是怎样的美呢？她是帅气的男孩，也是盛气的女王。有时候俏皮似精灵，偶尔也难免刁蛮任性。他的名字是诗，他的人也是诗。无论他是帅气的男孩还是女王，无论俏皮或者任性，他总还是一首最美的诗，在我的黑夜里，最美的白莲，盛开在黑夜的白莲。 首先这不是情书，其次我也不懂得情书，最后心里的话说出来是最好的，没人听吗？还是说不出口？那就写下来吧，写下来给喜欢的人看，因为写下来的是喜欢的话，喜欢的话自然是留给喜欢的人看。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晚安。 全世界只有你不知道。